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那英带出的《借口不是理由》，万芳演唱的《一切如新》，齐秦带出的《无情的雨，无情的你》。 是缘由。

些期待，有些惊喜。 离开家的日子总是相对无语，通向远方的路，左边是我，右边是你。 别再让我为你哭泣。 家的日子有谁可以忘记，风雨里的青春，有些期待，有些惊喜。